今天我們有六牛醫生與九護士，坐在我身邊的有筍哥，牛醫生已經死了已經那呢、今天筍哥就想說一件事，就是這個、low pay sex、 但是我其實想回應些什麼呢，就是近排新聞那裡就剛剛說起說、女人最憎男人是什麼呢，第一偷食、第二呢就是、沒主見，第三是什麼， 沒錢 好像不是很其次的，這個是大話來的，不過 是不是，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偷食，屌你偷完食你唔講人聽咪得咯。同埋一樣嘢，有錢偷食同冇錢偷食係兩回事嚟嘅。即係啲人咧就好中意咩咧，就係、是、去滾你 one night stand 啊之如此類嗰啲呃鳩人個閪去屌。嗱我話俾你聽，以前咧即係我中環呢個舞場咁多年啦，去三四八啊、cyber 嗰啲，即係我唔係識跳舞啊，即係去到亂鳩咁跳嘅啫，硬啫。嗱嗰陣時咧，我啲細佬講俾我聽，嗰陣時啲僆仔咧，細佬同我講：，哇！我今日又識到邊條女啊？今日又 drop 到邊條女？我話俾你聽，有一次有個僆仔同我講，嗰條撚樣咧就叫大懶。咁咧，佢唔係諗住真係好撚大懶，因為佢懶得就係叫個大懶大懶過，叫佢大懶大懶懶撚過閪啊！唔加力。我話俾你聽，我自己條撚樣咧就話條女咧就約佢去即係上房搞嘢。我告诉你，你知不知道女兒要求是什么？ 吹笑 奶系他说我说大懒你有没有奶、他说想到去不多不少奶一下，我说哇你这么懒用的，他说他有没有跟你吹笑，没有的，这些买到牙就砌的，我说有什么花式玩的，没有的，这些屌 全教室这样， 是啊，我说屌你这样你都去的，屌你老妹你还奶东西，他说奶完东西第二天就问我了，他说九护士我條脷腫腫地，我哇你個撚樣，你唔好行埋我度講嘢，你都口水彈緊到我兜除風塵你啊！我話俾你聽，佢之後咧就生痱滋，成口都係，屌你老尾，唔知係咪生艾滋啊！屌你老尾，哇幾撚英勇啊！真係好撚得人驚啊！我話俾你聽，你免費去嗰啲，佢唔通真係幫你擔幫你吹玩變態嘢？呢啲要俾錢先有得玩噶嘛，筍哥，即係你諗下。屌你撈皮，嗰條女做服侍埋你，你都戇鳩啊！屌你， 即係咁，其實係咪即係男人即是男人偷食都要有个女人被偷的， 是吧， 被偷的其实是不是 looking for 奶嘢呢？ looking for 奶嘢都未必的，即是我想 即其实被人偷的那个又怎样呢，我们最喜欢就是、我们不如讲下这个什么、我们最喜欢就去讲下男人为什么偷食，我们不如想下为什么个女人喜欢被人偷啊， 女人喜欢被人偷因为服务好，你同你男朋友可能屌你老咩，你又要同佢男朋友吹箫啊、舐屎忽啊，啲调翻转噶嘛，出嚟偷食就，即系可能佢要你舐脚趾啊嘛，但系你嗰阵时候觉得好嗨喎，唉、呢、這个 OL 平时梗系干净，干净鼻哥窿都唔系灌得干净，你好玩鸠啊细佬，屌你老咩，佢话干净你又信，屌你老咩，通常都系啲咁嘅嘢嚟嘅，咁、你有服务啊嘛，出到去你可能帮条女按摩一下，揼下骨。咁先埋牙愛撫下男朋友啊，唔係啦，屌一埋牙就埋牙噶啦。 但係我哋頭先討論個關鍵就咁，即係我哋認為男人中意偷食係嚟自佢想點講咧？ 個慾念 係啊，即係佢係唔佢去揀偷唔揀賣，原因就因為要滿足自己一種成功感啊，覺得有個女人好中意自己。 啱啊啱啊啱啊！ 咁女人偷食。除了賣服務之外，即係佢希望有 衛生肉，真係噶 衛生肉， 係啊，唔會係愛情啊。女人偷食好得意啊，女人偷食我識咁撚多女人咧，都去偷食嗰啲咧，都係衛生肉 嚇， 為滿足佢嗰一刻嘅性慾，或者佢即係中意嗰種服務啦。通常咧，你新鮮個女性咧都會温柔啲對佢嘅，佢就係中意嗰種性嘅過程當中一種温柔，同埋一種嘅即係享受啊，真係噶。即系我偷好多啦吓， 不如我哋问一下房间嘅海小姐。 海小姐啊，屌呢个打印机啊，同埋佢偷食经验比较少啊。 哦，原来系咁， 睇得出啦、啊，屌。 明白。 唔系因为即系女人偷食系咁啊，佢在乎嗰一刻嗰种快感啊，即系同埋嗰一刻嗰种温柔。 即系其实你认为咧，反而系女人偷食咧就系纯性嘅， 系啊，纯性啊， 就 唔讲爱情，讲咩？男人偷食好易沉船噶。 哦，系啦， 系啊，真系噶，男人偷食好易中意咗个女人， 系咯，因为你要满足嗰一种系女人对你好臣服嗰种感觉啊嘛。 但系嗱，女人偷食就唔会即系咁易沉船啊， 系嘛，斋啊，斋齐， 系啊，真系噶，我话俾你听，有单嘢好捻得意啊！十几年前丝绸之路啱啱开放，即系嗰阵时咧，NHK 电视台咪拍捻咗一个咩丝绸之路嘅， 成成只去到丝绸之路咁。 唔系你听我讲先啦，嗰阵时我做学师，咁、 okay. 咧就识得一个师傅，嗰阵时咧就做塑胶舞。 咁佢咧就即係中學畢業又冇嘢做，咁啊周圍打散工，咁咧就今次咧就做嚟做塑膠模咁樣啦。咁佢咧就周圍流浪嘅人嘅，佢講個故仔我聽，咁原來自己親身經歷嚟。佢嗰陣時咧就孭住個背囊就喺絲綢之路，咁咧撞撚到個闊太，嗰、那個闊太咧就又係孭住背囊，但係人哋孭得嚟咧就住酒店啊，好撚豪嗰啲，佢就真係瞓街啊，食啊食垃圾啊咁嗰啲。咁咧就撞到佢之後咧，就一齊咧就話不如咁啦，我哋行完絲路，不如去埋印度嗰頭啦，過埋歐洲啊咁樣樣。咁咧佢話我個老友就話：喂，我冇錢喎，我師兄。佢話得啦，我包你啦咁樣，即係我包底你機票啊，之類嘅。咁啊一齊去印度流浪一半年，那個女人就話：嗱，翻到嚟香港之後咧，我哋嘅關係就完結。點知咧，我師兄就沉撚咗船。即係你知啦，去嗰段期間日屌嘢屌，真係哇！屌你老尾，好似呢個鹹濕發電機咁樣一日，砰砰砰 砰砰，屌到碌嘢滾下， 哇！啤幾廿炮一日，咁啊條女又梗係覺得過癮啦，大佬你我老公都未敢啤我啦，哇！你去到屌你老尾鹹濕打裝機咁狂隊啊，屌你老閪都滯啦！咁咧翻到嚟咧，我師兄就沉撚咗船，咁咧翻到嚟咧，我師兄咧就用啲積蓄就請私家偵探去揾呢個女人，咁啊點知真係被揾到。那個女人咧就做了一樣好決絕嘅嘢，就揾古惑仔打我師兄一鑊，真係打一鑊好撚金。咁咧原來咧佢就話：你翻到嚟你就唔好咁樣，我哋大家個即係 agreement 係咁啊。翻到嚟我唔希望你破壞我家庭啊，點點點點。反而係我師兄沉船啊，呢啲位就唔係個女人沉船啊。那個女人啊買個性慾同埋買個浪漫啊嘛。 其實即係你嘅，我哋又可以討論得更加深層次，就係其實男女之間咧，即係。即係其實男人咧，其實性同愛係比較難分得開 咯。係啊，女人咧性愛係分得好開㗎。 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啊，我哋都要問一下海姐，真係好想問一下海姐係咪咁？ 阿海姐喺入邊打嘅。 打喂，但係我個諗法就係咁，即係一般傳統嘅講法就係、是、女仔係比較難㗎，比較難將性同埋愛分。男人就唔同啦、啊，男人你去叫雞俾完錢之後。屌完閪就走噶啦！ 俾錢就唔同喎，俾錢男人冇咁易沉船噶喎、啊，反而唔俾錢嗰啲咁嘅便宜閪咧就好易沉船噶男人、嗯，女人就唔係啦，女人咧即係呃便宜棍屌呃便宜棍插咧就唔易沉船噶，佢哋分得好撚開噶女人，即係我出嚟玩咁耐，我知道啊，要沉船嗰個通常係男人先噶，女人就好撚少啊，通常男人死纏爛打噶、 嗯， 即係女人。玩完嗰日就算數嘅，尤其 one night stand 咧，我話俾你聽，十個主動嘅，十一個都係女性，即係好老實講，蘭桂坊一開，即係冇幾耐，我有貨嗰陣時都係蘭桂坊啦。能夠撩男人嘅，通常都係女人撩嘅，好少話你男仔坐埋佢蛋鳩你中啊，即係你男仔坐埋佢，通常蛋鳩你中，通常都係女仔撩男仔多嘅。咁咧，佢哋對即係愛欲係分得好開嘅，即係佢擺到明大家開心噶啦，開心完就係拍拖就走噶啦，屌你唔好諗咁多嘢添啊！即係佢哋係咁樣咯，但係即係我問過好多老友啦，去親嗰啲地方你執嘢食咧，通常你都有套無敵戰衣啦，唔係阿媽咪啊燈籠啦，西裝不停啦，去撚到冇咩服務啊，真係齋屌噶咋，同埋你要服務埋佢添啊，即係咁樣就即係 係啊，對下屎忽啊， 係啊，好老實講呢啲咁，我過澳門好撚過啦，即係我自己係要俾服務，即係人哋有服務我，唔係我俾服務人啊嘛。 即係有時真係俾你就算呃到上床啦， 唔係床上死魚啊，最撚慘啊！即係最撚慘啊，床上死魚咯、啊 嗯， 即係好撚戇鳩啊！我覺得，即係你玩埋玩一玩床上死魚好撚陰公，即係講個實際例子你聽。嗰陣時咧，我識個古惑仔，咁古惑仔係跟我揾食嘅，咁佢老婆好撚索嘅。咁、那、嗰個古惑仔，我前幾集講過啦，大家如果留意聽就，咁、那、嗰個古惑仔咧就叫阿鹹濕強咁樣啦，阿鹹濕強個撚樣，個老婆好撚靚，好撚風騷啊，即係同我哋一齊出嚟 social， 永遠低腰牛仔褲，巴脱唔係啊背心，一係咧件 T 恤就晾撚到，即係個波啊晾撚咗出嚟睇好少肚臍嗰啲，睇撚到個麻甩佬咧都突撚曬眼。咁咧佢同阿鹹濕強結撚咗婚之後咧，我哋大家都話屌你啊開心啦，但係鹹濕強咧唔夠。一年到就離婚，咁咧我哋死問賴問阿鹹濕強個撚樣都唔撚講，咁點知咧就揾撚到阿 May 姐啊，即係佢老婆啦個姊妹，佢話逼供，咁佢姊妹咧就好撚肥啊，即係總之核突嗰只嚟啦，咁咧死逼爛逼咧，咁咧嗰日佢大撚咗咧，飲大咗就食咗幾粒糖之後咧就真係爆撚響口，咁原來咧阿 May 姐咧就床上死魚，即係咧佢好撚怕口水啊，即係你錫佢咧佢係唔中意啊原來。咁啊，鹹濕強個撚又好中意錫人嘅，即係你知啊，男人上床曬周身錫，佢唔係喎，山燈唔喐唔叫，死魚唔俾錫， 咁屌你老咩同屌枕头公仔有咩分别？你老婆几靓都冇用啊，冇晒情趣啦，即刻咁啊，唔够一年就离婚啦。咁后屘咧，咸湿强好捻，即系唔够一段就黐捻埋嗰个姊妹嗰度咯。嗰、那个姊妹，我话俾你听，阿妹姐个姊妹咯。 啊，屌人肉枕头。 我话俾你听，阿妹姐个姊妹啊，有一次我哋啊装鸠佢喺隔篱房嗰度啊，即系我哋嗰档嘢，即系有间房间啦，听捻到嗰啲声嘅。肯定系食紧蕉啦，个卵样！哇，屌你老尾！我谂住爆门又去装鸠咸湿强，啲卵样冇啦！屌你老尾，狗屎！ 俾面啦，俾 你 攞啦！ 你咁样冇道德噶！你听到系嘘嘘声，嘘卵咗差唔多，哇！屌你老尾四五个字，我心谂，哇，唔系话咁耐未爆嘅？ 哇，萧正含啊！ 哇，屌你老尾，嗰条女又真系正啊！屌，一嚟都话食嘢啊，大佬！即系你谂下阿妹姐嗰啲，屌你几靓都冇卵用，你死鱼唔俾石，山灯瞓觉。 呢、这個係咪就係我哋回應翻上一集有一個題材就係、是、啊點解出嚟食食親都係怪獸，但係怪獸永遠都有人食 啊？ 原因係唔係真係靚女好多嘢都唔搞，但係怪獸咧往往就係床上表現出眾。 我有一次、啊、即係去玩，咁咧就去叫雞，即係唔好叫雞啦，即係去嫖妓。我哋唔好貶低性工作者， 啊、 日本妹嚟嗰、那個，我話俾你聽好索。成個你拍嗰個咩二千年之戀嗰個叫咩咩維啊咩？ 沙巴維， 屌你啦！沙巴維成個婆啦，咗拍二千年之戀嗰個叫乜鬼嘢名啊？唔記得嗰個女明星叫乜鬼嘢名啊？成個嗰個日本妹咁， 青春代子， 九成似啊！我話俾你聽，一上到床唔吹，真係唔吹，大袋都唔肯吹。咁佢咧就不斷撫摸我個春子，佢唔係撫摸係揸。即系我未笑我捻变态，佢叫鸡佢揸我个袋，佢仲问我点解唔硬，我真系我日文我又唔识，我话捞 touch 佢系揸袋，即系好似铁蛋帮帮主咁样，捻鸠你个袋梗系唔硬啊，大佬。最捻惨一样嘢就系你锡佢帮佢唔俾你锡，仲捻捻咗九个字袋，屌你老味！我怀疑自己入捻咗杂差房俾人逼供添，佢不断咁样捻你个袋，我真系屌佢个老母！咁咧仲要一样屌老母就系使一千蚊，仲要冇精蛇，我屌佢老母系咁捻鸠你个袋轮下轮下，我唔知佢玩乜捻嘢啊！屌佢个閪真系，嗱呢啲啊真系大镬啊！ 所以但系咁你系咪即系？同意我呢個講法咧，就係話，即係其實咧，點解 靚女通常冇乜性技巧咯？ 所以打怪獸咧，啲人唔中意打怪獸，因為怪獸好撚識玩。 唔係好撚識玩，係佢哋覺得有啲賣點。嗱，通常靚女咧就好多男朋友，咁咧好多男朋友咧未必有好多閨中密友。嗱，但係好多怪獸咧，我自己識嗰啲啊，出嚟蒲嗰啲啊，就好多閨中密友嗰啲怪獸，嗰啲即係嗰啲女，總之唔好靚啦。點解咧？就是、因為 阿大琴。 啊、大琴嗰啲，阿大琴有几招 飞琴大， 我话俾你听，佢成日都问我噶，你中唔中意人哋帮你做 all sex 噶咁样？我心谂，屌你老味，睇捻住你个头已经唔想啦，大佬。 就 系即系佢哋会肯做，但好多靓女都唔肯做啊。即系我自己识，即系有啲人娶个老婆，阿嫂都好捻靓啦，即系真系咁捻样噶。但系你话即系有啲唔靓嗰啲，因为出嚟即系可能蒲得多玩得多，大家都唔介意攞副架撑出嚟玩嘅，同埋又玩得开放嗰啲，好多都制啊，真系噶、嗯。即系你唔好讲太怪兽啊，即系中中地嗰啲啊，嗯、即系出嚟玩咁耐，我觉得即系靓女，尤其就真系似有上头嗰啲，通常似靓行空，乜捻都唔捻做啊。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，我话俾你听，通常好捻落力噶，即系你。偷條女，你唔好要好撚靚咯。你食雙頭冇威噶，你係帶出嚟威啫嘛。等於你拖只貴婦狗，同埋拖只生枝狗出嚟。你拖只生枝狗即係嗰啲糖狗啊，梗係冇咁英噶啦，啱唔啱先？但係你講只抽嘅話，梗係只糖狗抽贏你啦。屌，即係嗰啲女真係噶。我識好撚多靚女都，屌你老味呢樣又唔做，嗰樣又唔做。即係我自己都有啲閨中密友啊，靚女嚟啊，即係大家。清兄道弟乜都傾得嗰啲，嗰陣時出嚟撈嘢有啲都係乜都傾得。我問你，喂，你會唔會即係同男朋友食下蕉？哇，有冇搞撚錯啊？狗護士呢啲嘢都係我哋做嘅咩？點？我話唔撚係啊嘛，屌你老味，冇招食，屌你老味，屌你啲真係扣五分啦、啊， 食蕉外判啦、 啊，屌你老味，八個骷髏頭啦、啊，屌！我識得有啲咧就唔係喂阿嫂都唔係好靚喎，你咁中意佢，唔講。平時阿嫂啲，唔講，冇啦，一般嘢。屌你，你睇個撚樣日頭啊！屌你翻工冇神，屌你夜晚黑做嘢失魂，就知個撚樣日砌夜砌，好撚多特別嘢玩啦、啊！屌你，即係你睇得出㗎呢啲，即係好多靚女都係咁噶。唔知你哋，即係你個圈子識嗰啲靚女係咪咁啦？ 咁啊唔知喎，你知道啦，我做嘢嗰度係人鬼殊途啊。 啊 即係既有中國人，有西方人， 不過我聽到好像即係啲半人半鬼嗰啲咧，即係嗰啲咩細細個個中外國留學， 啊、我嗰陣好中意屌屎忽噶。 唔係嗰啲女啊，好似即係彷彿係好識去即係享受性愛咁樣噶。 咁佢好識就係佢可能 control 你咧，大佬。 唔啱呢個已 經。佢唔通你食之華，你同佢奶奶差唔多，屙到屎落塊面度。 喺歐人裏邊，我已經討論過，都唔想再講。 啱啊！屌，即係佢屙到屎落你度啊，大哥。即係佢識享受，唔係代表你識享受。你屌屎忽，佢唔 high 啊嘛，大佬啊！ 不過女人偷食呢個題目，我哋都開始講到差唔多啦。 好啊，咁啊，大家就下集我哋又再會啦。 有冇廣告講講下咧啊？ 好啊，大家去金鑽屌個 high 啊！ 金鑽喺邊度啊？ 佐敦道啊？ 佐敦道啊？ 係啊，幾多尾啊？唔知喎、啊。 不過五尾係邊五尾咧？ 呢、這個 追奶絕錯， 唔係含吹簫啦，呢、這個奶屎眼啦，即係毒龍鑽啦，選腳趾啦，屌閪屌屎忽咯。 哦，原來係咁、啊。好啦，咁呢一集介紹完呢個五名，我哋又係咁先啦。 哇，好啦，係咁啦，拜拜。